喂，你真係睇路啊，大佬！ 攞命㗎，你輸都係輸2000啫嘛，嗰次。 你而家求神拜佛，佢嚟初選啊！佢唔初選，你係驚啊，大佬！ 咁啊係，我覺得當找數咯，係咪？即係你如果 找翻條數俾阿基啦。 上次欠咗阿基哥，咁啊當今次找翻條數俾佢咯。 我撐阿基啊，今次撐佢初選咋，大佬？我嘅意思係。 你撐佢爆大鑊添，真係啊！ 要爆咩啊？我唔信佢爆到咩大鑊出嚟啊！屌。 咁就係啦，咁呢、這個我覺得就劉小麗就唔會好似上次啊，即係咁輕敵嘅，即係邊個啊佢哋嗰啲。 唔係啊，就係因為今次佢知道計咗條數咧，係上次咁嘅情況之下咧，都只係贏到2000咧。 嗯， 佢計得到嘅啦，飛。 係。 你估計得到嘅啦，啲飛。 係 咪啊？點會計唔到條數啊？咁近嘅同一次選舉。咁當然我哋嗰邊如果真係小麗嗰啲，我估計梗係唔會輕敵啦，甚至乎李卓人出可能仲多人出嚟幫手啦， 我覺得係嘅， 係咪？因為人老實講，李卓人啊，我唔係講洪俊仁啊，佢係即係真係食得到四方飯嘅人嚟㗎嘛，由泛民嘅主流到民間團體、公民團體，我哋呢啲咁嘅人都同佢真係老實講係冇過節㗎嘛，仲會即係你叫到咪全力即係幫手㗎嘛，吹雞㗎嘛，大哥。反而小麗可能仲如果喺個陣營裏面啦，反而可能仲有少爭議添，少少啫，唔係話多好多，係咪？喂，所以你快快脆脆焗佢出嚟初選啦，唉，唔好煩啦，真係唔好煩。即係如果唔係呢，你俾佢咁樣偷你雞呢，真係11月大家去放假㗎啦。即係如果係李卓人、高永文搭馮檢基咁，你記得幾核突嚟喎，大哥。即係劉小麗搭高永文搭馮檢基，唔係翻屋企瞓覺啊？係咪？唔好搞呢小動作啦，馮檢基幾十歲人，臨老之前都俾人俾一少少嘅尊重你嘅。阿基，我真係識咗你足足接近一，我1989年識你，我做學聯嗰時候識你。都唔係覺得你咁差嘅，係咪？你係做咗20多年立法會議員啦，係咪？人上人啦，又揸住個小黨喺度號令天下啦，喺個深水埗做咗皇帝啦，咁多年啦，仲想點呢？你做完之後，你可以做呢個全國人大？做全國人大都係橡皮圖章嚟啫，除咗你中國民主咗嘅啫，大哥，係咪？都大我10多年，我都唔知佢搞乜喺度。除非真系冇退休金嘅啫，要交维稳费嘅啫，出嚟搞事嘅啫。系嘛？喂，但系你累死人啊嘛！喂，做人一个原则嘅啫，做人做嘢唔好损人不利己啊嘛。你话损人利己，我仲有得计条数。经济学上叫 parental optimality 啊嘛。依系从我攞咗之后，你少咗嘛？咁都系叫损人利己啊，大哥！咁我叻过你，我攞咗你，你攞唔到啊，大佬！ 但阿基嗰度，我觉得冇乜嘢好讲啦。但系我觉得嗱， 冇咩好讲啦。我以为要闹阿基添， 如果阿小丽入咗工党咧，其实呢一个 我唔记得咗添呢样嘢。 系啦，呢个你觉得系即系如何咧？其实呢个效应啊，你觉得？ 唔系，我谂佢嗰阵时候想费事有人质疑，就系即系如果你真系 Plan B 系李卓人嘅话咧，就想用翻众志嗰个方法嘅，咁我名正言顺啲，但阿基都唔会信噶啦条戏。 嗱，我觉得咧就咁讲啦，即系。如阿基嗰度咧，就其实就如果你讲初选，好易解决嘅啫，一次过搞掂佢啦。不过我觉得佢自己都 discredit 咗自己，因为其实讲真，你上次 唔系你焗佢出嚟初选啊，大佬！ 你上次讲到明，你第一最后一次噶嘛，大佬啊！ 屌佢冇话，佢冇话，佢话最后一次参选初选啫， 系任何啊 Andy，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问过佢嘅，佢系即系斩钉截铁誓神劈愿话最后一次， 咁唔可以唔参。第二次補選又唔算㗎， 即 係佢諗住 唔係喎，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好 初選唔算㗎。 呢個其實我覺得好流民喎，就如果咁講嘅。 屌，不嬲都流民嚟㗎啦，你而家先知。 但係 我唔記得呢一句説話，因為我覺得佢咧就好語言藝術嘅嚇，即係佢冇講話下一次正式嘅換屆選舉立法會嘅時候唔選嘅，佢只係話呢一鑊啫。咁嗱，呢一個就 完結啦。次啊嘛，即係上次阿四阿。阿兄姐， 四方，你想讲四方系咪？ 阿龙你嚟到啊，入埋你啦， 阿龙话休息阵先。 喂，